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力强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876资讯。余额宝昨天发出公告，宣布从6月6号0点开始调整转出到银行卡的当日快速到账额度，从每天限额5万元调整到1万元，转出到银行卡普通到账服务和消费支付等不受影响。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 5.56%， 相当于基准利率的 1.135 倍，同比去年4月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上升 23.01%。 从去年的1月份至今，全国首套房平均利率已经连续16个月上涨。从今天开始，本市将开展为期1个半月的停车收费专项检查。主管部门提醒市民，如果遇到停车乱收费问题，要及时取证和固定证据，可以拨打12358价格举报电话咨询投诉举报。东城区阅读推广联盟近日通过网上举办的故宫知识竞赛，推广故宫文化相关书籍，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题目涵盖故宫营建原则、清代祭告孔子的场所、四库全书知识等。竞赛开展10多天，已经诞生了许多故宫知识达人。日前，海淀区魏公村小区棚改项目回迁安置房开工建设，计划2020年7月完工。届时，魏公村小区1300多户居民将实现原址回迁，彻底改善居住条件。这个项目从启动房屋征收预签约到回迁安置房开工建设，历时约10个月。再来关注电影方面的消息，电影《北京泥枣》明天将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放映。这部《北京泥枣》曾在今年北京电影节的特别展映单元《北京故事》中一票难求。影片是张暖心导演的作品，以女性的独特视角真正呈现了北京的荧幕镜像。中国电影资料馆百子湾影厅明天将放映电影《没事儿偷着乐》。这部影片以小市民阶层的视角发声，投射出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影片讲述了暖瓶厂工人张大民一家2代6口人挤住在2间狭小的平房里。尽管生活中许多不如意的事一件接一件，但大民始终乐观向上，最终过上了幸福生活。本周四，由李瑞军导演、杨子姗、尹昉、李勤勤等主演的影片《路过未来》将在国内上映。这部影片曾入围戛纳一种关注单元，为中国底层民众勾勒出一个真实但不乏温情的世界。美国影片《寂静之地》将于本周五上映，故事讲述一家四口的末日历险。为了活下去，他们必须保持安静，一旦不小心发出声音，就会送命。日本影片《昼颜》本周五将在国内上映。曾经的日剧《昼颜》，工作日下午3点的恋人们道出了婚姻围城的困惑与无奈。电影版《昼颜》以原班人马的主创阵容再次深度探讨感情观。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京开高速进京方向，马家楼到御前营车流量较大，请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 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5，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又来到了周二的固定单元了。在周二呢，我们要在居家生活空间里面，在客厅里面跟大家聊聊天了。今天在客厅里面跟大家聊天的两位，现在还在积极的为我们的节目做着准备。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准备怎么需要这么长的时间。这两位呢，就是刚才在上期节目当中，周二的节目当中呢，有人热情的在呼唤的。其中一位今天终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来自于 Coffee 精品咖啡的两位联合创始人，一位是月川，欢迎月川。 大家好，我是月川，我来啦。 月川上次没有来，被人点名了啊，说问干嘛去，可能是手冲咖啡去了，有点晚了没有来。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圆圆，欢迎 Miko。 Hello， 每次我都在哈。 对，每次你看他这强调的啊，月川。 好的， 好像有点其他的意思。今天呢，我们在客厅里边依然的跟 Coffee 精品咖啡的两位联合创始人来聊一聊咖啡那些事儿。哎呀，在客厅里面，今天我们依然要泡上一杯咖啡，让整个客厅的空间里面都充满咖啡香味儿。现在大家可能是在办公室里，也可以让办公室里充满咖啡香味儿。 对， 但是这办公室里面就有很多选择了，喝咖啡的。 对，所以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讲点干货吧，大家期待已久的，想要知道我们要怎么选择咖啡，然后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口味，还有适合自己的咖啡的品类。 这个咖啡的品类，其实上一期的时候 Miko 也大概跟我们讲了一些，比如说我们在市面上面很容易看到的速溶咖啡呀，然后很容易喝到的某几家这个世界连锁的咖啡店里面生产出来的 商业咖啡、 当然也有我们要特别强调的精品咖啡的部分啊。那到底怎么选，哪一种更适合你，还有其实也分场景。 对， 像我刚才说的在办公室， 对 啊，可能这个时间受限啊，空间受限啊， 其实我觉得也还好，就是可能有一些比较简易的方法，或者现在有一些精品咖啡的产品，比如说之前你说过很多次的就是挂耳包啊，还有我们的随身包啊，那个其实也是精品咖啡的产品，然后它也是算是萃取类的咖啡，就是不像速溶它是提取类的。就是可能等一会儿再给大家详解这个为什么它叫提取。然后这种萃取的呢，其实它的香气，它的营养成分其实还是在的。而且也非常方便。 这个其实在办公室里边也就是3-5分钟就搞定的事情。 对对对， 但是它的营养成分啊，风味啊，又比我们之前说的 好很多。对， 这个工业 提升不是一点半点。 对，工业咖啡的这个提升瞬间就从什么-100分啊， 对，这个听着有点扎心啊。 对，就是怎么就喝出-100分的咖啡来了。今天呢，两位也依然带来了一些咖啡的图片，中间有好几张图片都有挂耳包的这个呈现，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平时挂耳包你泡对了没有。 这是个事儿。 对 我之前有一个朋友跟我说，我每次那挂耳包啊，我的水倒进去以后，我发现都没不过它，所以呢我就把它拎出来放这抖了两下。我说你确定那是挂耳包不是随身包？ 我觉得咱们也可以征集一下挂耳包使用方法大全，因为对，我见过各种各样的 喝挂耳包的方法，冲挂耳包的方法。 哎，对，今天呢我们在微博上面给大家放图了，可以看一看你我们放出来的当然是传统的挂耳包的这个冲法，对吧，我们把它上面撕开，然后 对，然后挂在杯子上， 哎， 然后 分几次倒入这个热水啊，这是比较传统的方法。当然刚才 Miko 说的征集大家喝挂耳包的方法我觉得也是个不错的想法。好了，我们来征集一下，平时大家在时间比较紧张的时候又想保持这个营养和风味，如果我们选择挂耳包的咖啡包，你们一般都会怎么来冲呢？今天可以到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看图也好，留言也好，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这是我们唯一的互动渠道，搜索主持人江夏的微博就可以找到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不一定要说好咖啡啊，要一起来品味。今天是不是没有福利了？你们总是把我要后面想说的话提前说出来。明天我们有福利，好不好？明天有，然后呢，也可以提前预告一下。月川和 Miko 在下周五的时候也会来。下周五大家知道啦，我们会有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我们那时候放福利吧，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时候放福利。还有人说喝茶有茶点，哎，不知道说咖啡。它有没有一些更多的搭配，应该喝它的时候配什么比较好？ 其实挺广泛的，我觉得咖啡的配搭， 很多种，就是就是最简单的原理，就是你看我们喝速溶咖啡，大家接受度非常高的速溶咖啡，那它要配植脂末。就是我觉得植脂末其实是人类历史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当然这个伟大是加引号的，因为现在其实国际上面已经全面禁止这个植脂末的添加了嘛，就是反式脂肪嘛。但是其实它当年发明的时候，就是为了让我们说散失掉很多香味和营养物质的速溶咖啡变得更好喝，所以才发明了这个东西。它加进去之后就是会变得很好喝，因为它奶味非常非常足。 嗯， 对，所以我们在平常呢，就比如说你喝黑咖啡啊之类的时候，你就可以配一些比如有奶油或者有黄油的一些比如曲奇啊蛋糕啊，你们试一试。我觉得我特别爱的就是美式咖啡加 cheesecake、 哦、 特别特别香 芝士蛋糕， 就是那种浓芝士，哦，太香了。 为什么从植脂末开始说到了这美式配 思维就是这么的弹跳，其实可能也要看是黑咖啡啊还是加奶的咖啡， 对对 对， 对， 可能每个人搭配习惯还不太一样。 哎，如果是黑咖啡的话，确实还是需要配点甜品，我觉得， 对对， 这个味道 对对对对 口感的融合。 对，其实但是其实我个人如果说配一点肉类的，或者他刚才说的那个 cheesecake， 或者配一点稍微配点奶酪这种的，也其实也可以。 我们有朋友刚才他自己说的，他说咖啡配热狗。 配热狗也没问题，没完全没问题。 因为我觉得美式配热狗是一个很西式的搭配， 对对对， 对吧？我们在很多的这个影视作品当中也会看到， 对， 他有时候会把这个当做早餐， 也是个经典搭配。 对，其实它配肉类也是可以的，就是香肠类的呀，或者那种酱类的，因为热狗里面有那种酱嘛，它酱其实都是含有一些黄油啊、奶油啊这些物质的， 对，比较解腻，而且这个搭配也早餐嘛，也比较提神，咖啡， 这个配热狗啊，可以的，没有问题。还有人说刚喝完一袋速溶猫屎咖啡，很有味道。 哎， 我说我隔着屏幕我都觉得有味道。 没有，那可以请朋友给我们详解一下那个是什么味道。没有没有，因为其实猫屎咖啡是非常珍贵的嘛，就是真正的那个麝香猫咖啡，它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咖啡豆。然后你想猫自己去吃，对吧？那个豆子本身它的香味就非常非常多。 但是速溶猫屎咖啡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听说， 对，我也没喝过速溶款的，所以我不知道它还有什么味道。就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们今天微博发的那个第五张图，就是中间的那个彩色的那个圆环状的那个叫做咖啡的风味轮， 远看大家不点开大图特别像一张色卡。 对， 出去买衣服，哎，我适合哪个颜色，这个红啊它有很多种，黄啊也有很多种， 对，这个配色还挺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来的，反正就是一直传承下来就是这样。这个是2016年的一个新版，是 SAA， 就是美国精品咖啡协会和 WCR 叫世界咖啡研究组织。它非常逗，它出了一个叫咖啡风味词典， 就是像我们的字典一样，它去解释。你看上面它会这个风味论上面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名词，比如说什么黑莓呀、樱桃啊、什么葡萄干啊这些。然后呢，这个风味词典呢就把这110种味道属性做了一个解读。然后它特别逗，它比如说它樱桃，它就叫做cherry juice， 就是它把樱桃的味道定义成樱桃果汁的那个味道。然后像有一个味道叫臭鼬，叫 skunky， 然后它翻译过来叫做乳胶气球，就是我也不知道乳胶气球是什么味道，大家可以去尝一尝。 对，我们还尝一尝， 对， 品一品， 是非常严谨的。它是一个在感官科学里面，因为感官科学是非常非常主观的嘛，就它把感官科学做了一个，我觉得算量化，或者说是一个客观评定。就比如说，他说酸橙。就是这个酸味儿里面我们还分了什么橙、柠檬、苹果，就各种不同的酸度。然后他把这个酸橙就定义为 0.25 克酸橙皮放入中型酒杯再加盖儿。就非常非常严谨的一个形容的方式。 哦，就是他把咖啡里面每一种我们可以分类出来的味道都用了另外一个。 对，他就把它做了一个解释， 有点像另外一个实验的方式。 对对，他就是经过实验，然后 对他把你日常生活中可以吃到的呀、闻到的东西来用这些东西来描述，其实是对。 这个咖啡风味轮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就在我们今天酒图当中的正中间的那一张，看起来像色卡的那个。我早起来的时候，我也是点开看了一下，我说这么多味道，喝咖啡的时候你不太会注意到。 对对，但是就是有。 对，所以就是说大家可以比对着这个去喝。 对，喝咖啡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会有一种味道是乳胶气球的味道。 你 有，真的有。 你现在知道之后也许你就要喝到了。 我不想要尝试。 对，之前 我口味想的太重了。 对，之前没有说那么细的时候是会能吃喝出那种胶皮味儿。就是罗布斯塔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味道。 哦，胶皮味。 对， 这个真的又上升到了一个品咖啡的一个阶段。 对，其实也没有，就是大家可能就一直在很多朋友都在争论嘛，咖啡好喝不好喝，然后到底是什么味道。那其实现在有这种权威组织给了我们一个相对客观的一个标准嘛，那大家就可以，如果对咖啡有兴趣，或者说是想要说更深入的品咖啡，或者哪怕就是日常喝咖啡，对吧，那我们就可以参照这个风味轮，然后去试一试，其实挺好玩的，就是我们喝一喝到底有没有这些味道 啊，就是你在喝的时候， 对， 可以 对比它有没有， 参照着它去看，说我原来没有思考过，我今天喝到这里面， 对对对对， 如果真的要分层次，分个三五层的话，它依次是什么味道，或者是描述不出来，自己描述不出来， 对对对对， 但这个风味轮呢，它提示了我们， 对， 它提示你，你看这就是樱桃的味道，但提示你啊，这就是那个什么什么后柚的味道，这个。我们还是可能有点品不太出来啊。今天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微博上面来看图。另外呢，想要跟月川和 Miko 来聊一聊精品咖啡，以及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喝到的这个像速溶咖啡啊，像我们喝到的商业咖啡啊，他们之间到底我们怎么去选择哪一种，更可能在口味上也更适合你，然后在整个的生活节奏上呀，冲泡的方式上也更适合你。说到这个挂耳包，今天我们的图片当中也有好几张挂耳包的咖啡的这个图片，我们也想征集一下大家平时喝挂耳包都是怎么喝的。一方面是有没有喝到传统的这个冲泡的方法，另外呢是说不定大家在传统的冲泡方法之上又创造出来了一些属于你的独特的喝挂耳包的方式。赶紧到微博上面来找到我们，跟我们聊一聊咖啡的事情。那在微博上面来看图，看这个咖啡风味轮的图片和挂耳包的图片，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博，看到直播帖了。说咖啡加肉桂口味是什么样的呢？这里的肉桂和桂皮是一个意思吗？ 肉桂，我们也有喝过肉桂咖啡，或者它有一种特定的喝法，就比如说像圣诞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喝，因为肉桂是让人比较暖和的那一种，所以其实在冬天的时候我们会用，对，会用它煮。 对，肉桂是暖胃的。 对， 那和桂皮应该 不是一种。 对，其实肉桂粉可能比较多吧，应该是。 桂皮听起来 棒状的 小小卷的那种肉桂 啊、哦， 就那种肉桂棒，不是那种平大大片的那种桂皮。 嗯，明白。他指的应该是就是我们在中药房可以买到那种桂皮，它不就是那个月川说到的，它可能是片状的。 对对对对。 哎，会有可能入药呀，有可能这个你 做 平时拿来泡茶， 做 菜也是可以的， 对对， 不太一样，不太一样， 对，不太一样 啊。那这个口味上面会给咖啡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新的变化？加上肉桂之后， 嗯， 肉桂的味道其实还挺明显的，我觉得， 对， 嗯，这个就是完全是看你爱不爱肉桂的味儿，有的喜欢就很喜欢喝加了肉桂的， 是会有点微冲的感觉吗？有点冲吗？ 嗯。不会冲，但是会有很明显的肉桂味道。 对，它是肉桂，就有一种专门的肉桂味道。 对， 然后 鼓励我们去尝尝。人就很喜欢，不喜欢的人就一口都不想喝的那种。 我回去给你们查一下风味词典啊，应该会有这个解释。 对，它是 给你们讲讲什么叫肉桂味。 它是通过我们生活当中的哪一种比较常见的食物的这个实验，就可以把它做出来的味道。 嗯， 好，这个奇奇姑姑，回头我们、查了字典以后，让月川在微博上回复你，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在你品尝之前，另外呢，其实两位也都提到了，加上肉桂这个，会冬天 对 会稍多 一 些，一 般都是在圣诞节前后喝的比较多。 嗯，它会出这个单品， 特饮，对、 啊、 对对，我们 圣诞节的特饮 出过单品，然后还可以大家，再做一些肉桂烤苹果，然后加到这个咖啡里面也非常好喝。 嗯 嗯 哦，对，这个也是加到咖啡里边， 对，就是它的苹果汁的味道会散到这个咖啡里面，非常非常好喝。 嗯， 就是 我们到时候临近冬天好不好？冬至前后我们再来跟大家 讲 这个部分 讲特调方法。 啊、对、嗯、这个特调，因为现在呢，我们讲了，可能季节也不太适合，大家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实践它。说回到这个速溶咖啡吧，因为刚才提了一嘴速溶猫屎咖啡，对，是吧？这个速溶咖啡到底能不能喝呀？就我们 能喝呀，肯定是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对于我们乐享生活的听众来说，大家都是对自己的生活还是有点品质追求的，也会考虑到身体健康的问题。 对， 我们那从这个层面来说，是属于不太建议的那个类型吗？ 对吧？ 你不要，优川，你不要本着说害怕这个伤害到了生产速溶咖啡的商家的这个原因。 我是害怕伤害到大家。其实现在这个我们有报告嘛？这个报告上面写，现在其实大70%的咖啡消费还是停留在速溶咖啡，因为它确实方便，而且它确实口感很好。就是我说的，我觉得它是人类工业发展史上非常伟大的一个发明。但是因为现在我们其实生活品质也提升了嘛，而且尤其我们节目的听众，其实大家对生活都是慢慢开始有更高的要求，包括对风味儿、对口感，所以其实我建议大家可以抛弃速溶咖啡，去尝试一些现磨，至少是现磨，就是如果有条件我们就去咖啡厅买那种商业咖啡。 嗯， 如果在自己更有这个喜好，或者说有这个空闲的时间的话，那自己就做一做手冲，或者自己在家里做美式，就美式是最简单的嘛，你把豆子磨了然后放到机器里面5分钟也就出来了。 嗯， 就建议大家自己做现磨。 嗯，速溶咖啡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讲过，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其他的节目是怎么来说，或者是说，考虑到方便的问题，依然建议大家，这个我们不考量这个方面。 嗯， 仅以我们节目里边来说的话，我们不太建议大家的主要的原因是，它也是刚才你提到的一个提取和萃取的区别的问题。 对， 那这个速溶咖啡就是提取了。 对，速溶咖啡其实就是香味提取物。 嗯， 它是一种工业产品嘛，然后现在有不同的方法，有冻干，然后有喷雾干燥，然后还有那种凝聚增香，凝聚增香就是调和的了，那个就可能不纯是咖啡了，它会加其他的香料物质或者是别的，比如水果啊或者茶呀之类的成分在里面。然后呢，像喷雾干燥，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大家在家都用香薰吧。 嗯， 就是那种香薰灯，那它上面其实是加了水，然后加2滴香油，精油，然后我们把它 香油，下一秒是炒菜了， 炒菜了，是吃的主题。 好， 然后呢，再把它加热，它就会雾化，那个香味儿就会出来了，对吗？ 对 对，那这个喷雾干燥其实就是把咖啡液提取出来的咖啡液雾化，然后再把它结晶。 哦， 那相当于其实它的香味油脂全都散失掉了。 所以其实你根本喝不到任何，就是我刚才说风味轮嘛，大家去对比风味轮，它其实根本喝不出来任何的这种花香果香 啊，只有苦甜这个比较单纯一点的， 它只有咖啡本身就是那种烘焙的味道，或者说是那种转糖了之后有一点点糖的味道，或者是焦苦味道，基本上就只有那些了。 处理过太多次了。 对对对。 啊， 这些东西肯定是留不住了。 哎，这个香味提取，这是速溶咖啡自己本身也是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 对对对。 啊，然后我们也是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不是说我们说你绝对不能喝，而是我是心中默许我们的听众，都是对自己的生活还有一些些品质的。 对， 与其我打开盖子把它舀出来，然后怎么样怎么样，你依然花了5到8分钟的时间的这个过程，还真的不如我们下半段来讲的，我做一点更高阶一点的咖啡的类型，其实花费的时间是一样的，只不过说这个速溶的概念让大家觉得好像就会特别快。 大家喝速溶可能就是图一个快简单方便，对， 就像喝酸奶啊，扎进去看我就能喝了， 对， 好像仿佛就是这样子，然后就有点遗失掉了咖啡本身的， 对对对，就是， 自己我到底为什么要喝它。 对，而且我们讲它其实是有一些营养物质和对身体好的成分的嘛，但是你经过这种高温，或者是哪怕就是冻干，因为冻干是现在最好的方式嘛，但是就是它能保存住一些香味儿，因为它没经过高温，会好一点，也没有经过说高温它萃取的这个过程，就把它的很多营养物质其实也转化了，所以就是又没有香味儿又没有营养。那 喝速溶咖啡，很多人说我办公的时候开会呀，加班啊，我觉得这样快又不耽误时间，对于提神这个事情来说，速溶咖啡是真的，它都已经只剩香味提取了， 对，但它还是有咖啡因， 有，对，会有 哦，还是 提神效果， 提神效果， 但其实如果方便的话，我觉得像挂耳包啊，像这个随身包这种产品，其实它速度可能比那个速溶咖啡更快，对， 就 可能只要1-2分钟就可以搞定，但速溶咖啡你要把它舀出来，然后你再加水，你如果要再加伴侣啊，再加糖，其实很麻烦的。 这一点 我现在觉得， 我是一个新进的挂耳包重度依赖者，我充分的就是真的摸着良心跟大家说，挂耳包真的比速溶更简单。 对，其实它是最快， 倒上水就好了。 对， 那好，下半段我们要说说这个挂耳包的事儿了，终于是吧？要说到这个传统冲挂耳包的方法和你们各种新奇古怪的冲挂耳包的方法，稍后见啦。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这么便宜吗？ 纯爷们儿说话向来不忽悠，别磨叽了，快打电话吧！ 400-606-8866，这就打。 详见店内活动。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中青旅遨游网百团大战打响啦！百余个出行团期，5月1日至20日，报名立减高至5000元，带着宝贝体验古欧洲皇室生活，赴南极洲巡游，去肯尼亚追踪珍奇动物。暑期11线路预售均已开启，名额有限，快去中青旅遨游网报名吧！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3w.遨游.com。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元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亲，我要报答你。 女施主请自重。 哎呀，我是要谢谢你帮我省了那么多钱。 你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了，省几万呢？ 省了，哎，我请你吃饭吧，随便点。 现在是不是比我装那会儿还实惠？ 你那会儿我不知道，反正现在真挺划算，全场999一平米，实木家具、功能家具、大牌建材、灯具、窗帘，还送电器，还有各种特权叠加。 我说的没错吧？400-606-8866就是省钱热线呢。女施主，咱们商量吃点啥吧。 想见店内活动。 装修处理价， 装修处理价， 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优惠再升级。 特惠一，家具升级全屋实木不加价。 特惠二，万元设计费全额免。 特惠三，大牌环保建材任意选。 特惠四，名牌家用电器免费送。 特惠五六七八九超级优惠叠加，以上仅限60户， 还有更多豪礼现场揭晓。 全包圆疯狂五月折上折，多重让利惠京城。400-606-8866， 400-606-8866， 详询店内活动。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马铃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的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希望四季的微风中继续有你的陪伴。乐享生活，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专享福利，每周送不停。乐享生活，慢下来享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乐享生活呢，又来到了周二的固定单元了。今天我们跟来自于 Coffee 精品咖啡的联合创始人月川还有 Miko 一起来聊一聊，在我们的居家生活空间客厅这个空间里面聊一聊咖啡。已经有喝不了速溶咖啡的来打卡了，他说喝完了这个心脏啊会有突突的感觉，他说所以我就叫他突突咖啡。你们也是够了，这个名字啊，突突咖啡。哎，说到这个喝完咖啡以后心脏受不了这个事儿，我们好像也是可以通过工业咖啡、商业咖啡和精品咖啡给大家一些建议的。 对 啊，在下半段呢，我们要说完了速溶以后，因为速溶属于工业咖啡，我们也要跟大家说一说商业咖啡和精品咖啡喝完了以后，哎，你自己的感受会有什么不同。今天呢，大家如果想看到上半段我们提到了那个咖啡风味轮啊，真的是有计算过吗？它有多少种味道？100多种。 对，110。 啊，110种关于咖啡的不同的风味儿，就哎形成了一个像色卡一样的风味轮，打啊点击进去放大图，你可以看一看，哎每一种你都可以回忆一下你曾经喝到的你觉得味道很不错的咖啡里面是不是含了这些味道，能够下一次在品的时候啊找对应的，哎这个好像是有点苹果的味道，这个好像是有点树莓的味道啊，去对应一下看风味轮，还有呢看我们的咖啡图片，看一下我们的精品挂耳包啊，它这个摆拍图真的是被 Miko 摆得很美的摆拍图。我们来看一下吧，在微博上面可以跟我们互动。微博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大家来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看到我们刚才说那张咖啡的图片就是今天的直播帖了，下方可以直接留言。哎，说到这个 心脏会有点突突的感觉。那天我也是跟一个好朋友在聊天，说到因为他最近特别忙，我说那你就喝点咖啡啊，这个一方面是可以舒缓一下你这个忙的情绪，另外呢在你真的是有点提不起精神的时候可以。他说不行，我喝完了以后心脏受不了，而且是个男孩跟我说的。 啊，应该也是负一百产品的受害者。 对，我觉得可能是喝，比方说自己在家冲速溶，或者是因为他说他喝新某克他也受不了。 对，他就是他对深度烘焙的这个可能就会比较敏感。 他应该是比较敏感体质。对， 那他如果说我已经是喝商业咖啡，就是喝新某克，包括现在的张震汤唯代言的那个咖啡不也很火吗？对不对？很多人就是啊，就周一免费送你一杯，周三免费送你一杯。 对， 如果是喝这种类型的，也依然是感觉到心脏受不了，那他还能喝咖啡吗？喝什么样的咖啡可以让他再尝试一下？ 我觉得他可以先看一下成分表，就是我们所有的产品后面都会有那个就是成分表嘛，你拿一下它的豆子，就是就算去商业店里面它也有它在用的豆子吧，你就问一下它是哪款豆子，然后拿一下它的包装产品去看一下，它上面会标注说这个是100%咖啡豆，比如说啊，然后或者是100%阿拉比卡咖啡豆。这个就不同，就是比如阿拉比卡，我们讲过豆种嘛，三大原生种里面大家最好都喝阿拉比卡，因为它的咖啡因含量不会过高，然后像罗布斯塔这样的，它的咖啡因含量就比阿拉比卡要高非常多，那个可能就是人身体就会觉得受不了。 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判断的方法。 对， 进到如果说你真的是着急，我公司楼下只有一家商业咖啡店， 对， 那我进去了以后也可以跟像新某客这样的，你说把咖啡豆给我看一下， 对对对对， 或者就问问他， 对， 你们现在用的是， 对，它的拼配豆里面可能就会有拼罗布斯塔种，所以就会导致说咖啡因含量过高，对心脏的刺激过大。 但如果是你刚才说的那种阿拉比卡， 阿拉比卡就好得多应该。 如果是这个写了阿拉比卡100%阿拉比卡咖啡豆， 对， 你说这样的，你喝完以后尝试一下，是不是这个心脏突突的感觉会好一点？ 对对对， 那之后可以尝试。说到这个精品咖啡，它也是可以尝试的，对吗？ 对，然后 这个就不会有心脏太大的负担。 对，它试试一些比较浅度烘焙的。就是不要那么深，就是我们看颜色就好，就是你看这一颗咖啡豆它会有一个中线，就是它是一个就是那种圆的豆子，然后中间有一个中线，如果中线的颜色还没有变黑我建议他试试喝这种，就是叫中度烘焙。然后再深一点就是中线变黑，然后再深一点我们叫 city， 就是城市烘焙，就像星巴克那种，你就可以去看它那个黑黑的豆子，黑黑的已经出油了，那种就属于城市烘焙，那个就太重了，对于敏感的人来讲我觉得你就不要尝试了。 那我们说到精品咖啡，因为很多人觉得精品咖啡麻烦，所以我们就给大家推了这个精品咖啡里边的简单的方法，比如说咖啡包、随身包，或者是我们在图片里面反复出现的这个挂耳包。那像刚才说到的，他如果说心脏会有一些对咖啡因的这个过敏体质的话，他是可以喝挂耳包或者是随身包的吗？在精品咖啡里面。 对，我觉得他可以尝试一下。 应该是没问题，但是他可能也要看就是哪家的产品比较适合它。 对， 也得看看豆子的成分。 对，因为精品咖啡的范畴也是0分到100分，是一个比较大的范畴。 喝100分的就不会突突是吧？喝0分的还是会突突一下。 没有，它也有不同的拼配配方吧。就像我们自己出的皇家意式，也是大概8种豆子左右拼起来的。所以就是它可能对某一个豆种或者某一个烘焙度就也可能，比如说像我们烘的比较深的曼特宁啊之类的，它可能喝也会觉得重。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挂耳包因为它的这个我们之前也提过赏味期也好新鲜期也好，我们是建议它2周， 对， 最长也不要超过1个月，一定要把它喝完。 对，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如果是因为心脏担心心脏受不了，其实挂耳包是可以定制的，对不对？ 对，可以。 你看你说我也是这个意式拼配，我里面也有拼配了很多豆子，但是你完全可以去跟精品咖啡的这个店员去讲说我也受不了，然后你给我配的时候就要考虑到我这个身体的问题。 对对对， 这个确实是 会有不同的配方啊，然后会有不同，也包括有从浅到中到重都会有。 这个确实是精品咖啡优于商业咖啡的一点了，因为商业咖啡它要强调的是这个商业性。 对 对， 它不会因为你突突了受不了，我就不卖这一种咖啡了。 对，其实精品咖啡我们现在讲不叫咖啡美学化嘛，其实就是让你整个不管从感官也好，从身体也好，让你整个人非常舒服， 嗯， 然后非常享受的这个一个饮品。 嗯， 嗯，所以你可以提出你任何的定制的需求。那如果你去那种有手冲的这种或者有单品豆的这种店，那你也可以跟咖啡师提要求，我想要什么样的味道，其实这个我们都是可以做到的，就是完全定制化。你想要酸一点，你想要甜一点，你想要重一点，还是我想要 body 感强一点的，还是我想要清爽一点的，都可以。嗯， 哦，关于这个精品咖啡的定制的部分，还有说，哎，我现在有一点，因为刚才有人说到你们提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他咖啡因过敏？对，我们已经说过了嘛，他肯定是有一点敏感体质的。那至于说他对咖啡因过敏到什么程度，那真的还得看他，你得拿小杯试一试，你喝下去以后，你能不能承受啊？这就像去查这过敏源一样，你也得通过试。所以这是我们一直在强调说，如果你在追求生活品质，哎，确实是可以再去尝试一下精品咖啡。 对， 简易一点的就是挂耳包。 嗯， 我们在反复的强调这一点的原因。那每一个人都会有每一个人的身体上面的状况和问题。 嗯， 如果你问的是很细致的、很个性化的问题的话，今天大家在我的微博上面会看到我转发的下方的微博，那就是月川他们的，你可以直接点那个微博私信他们，也是可以直接提问的，好不好？ 嗯， 大家有各种各样的关于咖啡很个人化的定制化的问题可以问到他们。那找到他们的方法也很简单，可以直接给我留言，微博呢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嗯，还有人说放出来的图是早餐吗？这早餐也够丰盛的。 嗯，早午餐，早午餐。 你们真是不要看量，说不定人家是三五个人在吃呢。哎，反正总之这个丰盛啊，这一点啊，就是今天早上月川也提到，也给我和 Miko 晒了一下他的早餐。我觉得早上能不能吃得很惬意，能不能吃得很好， 对， 也反映了你，哎， 对幸福感的影响很大， 反映了你这一天的状态。 对， 早起悠闲非常重要， 其实就20分钟的事儿。 对， 真的。 对， 你给自己泡一个挂耳包啊，冲一个挂耳包，然后再比方说 对面包片， 面包， 吃两片吐司， 香肠， 对， 然后 你说这多简单， 备一点水果， 这真的只是20分钟的事儿。我们还 是给大家讲一下，就是黑咖啡加全麦吐司减肥餐，真的 天天吃？ 没有没有，就是早餐。 我的意思是每天的早餐要坚持黑咖啡加全麦。 也没有没有，就他会有一个，比如说你想这段时间我想减肥，这一周， 我想 就 轻瘦一点。 对，他就是促进排泄。 哦，但是那我要告诉你们，如果你是用的速溶黑咖啡，不好意思，没有这个效果。 好吧，是的， 对吧？这个，那这是一个很真实的， 对对 对， 对， 对， 就回头你喝了速溶咖啡，然后找我和月川说骗子啊，我们根本就没有瘦，那不行啊，就是至少你得喝的是挂耳包， 对对对， 才可以。然后还有人说，我问一个好像貌似有点跑题的问题啊，没关系，我们这儿经常跑题，欢迎你问啊。这个他说，胶囊咖啡给个评价呗。 胶囊咖啡，理论上它还是， 你又在为难月川。 没有没有，理论上它还是速溶类的产品，但其实我非常喜欢胶囊咖啡机，所以 我也是。 对，就 我 特别 喜欢，对，就是把一个杯子接下去，然后它咔咔咔咔出来的那个感觉，只是这个过程而已。 对，但是给大家透露一个商业机密，就是其实我们有在研发针对胶囊咖啡机的精品咖啡产品。 哦，这样就可以满足了。说，我又很喜欢 对对对 胶囊咖啡机， 对， 我喜欢是这个形式。然后呢，又可以满足我要喝到精品咖啡。 对，因为胶囊咖啡机配的那个胶囊，它其实还是商业咖啡产品。 对对对， 它只是换了一个就是做它的方式而已。 但是如果说它比较接近于速溶的话，那它接近于工业咖啡。 对，它其实就是工业咖啡， 是 它一样还是工业咖啡。就是最简单，就是你看你这个最后剩下的这个是全部溶掉了，就是你用的这个咖啡粉末啊也好，还是什么粉末也好，是全部溶掉了还是它还会留下？因为纯植物没有提取过的，它一定会留下渣。 就像挂耳包嘛，你吃完了以后， 对对对， 它那包整个包里边 还是在的， 还是粉。 而且其实最简单的我觉得就是用鼻子闻一下就能闻出来，你闻一下它那个里面咖啡粉的味道，然后如果你手边有一个精品咖啡产品，不管是挂耳包啊、随身包、咖啡或者豆都可以，你只要对比一闻，你马上就能闻出区别， 嗯， 是特别特别明显的。 好，这个我们已经给了评价了，好不好？它基本上还是接近于或者等同于速溶咖啡的概念，但如果说你也是跟月川一样，跟我一样，就是喜欢那个型儿，咖啡，我真觉得这胶囊咖啡机长得好看，那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 等我们产品出来吧， 从风味也好，从营养这个角度讲也好， 对， 它还是停留在速溶咖啡的这个角度上面啊。 嗯， 还有人说丰盛的甜品咖啡陪伴，这一天的心情都会好好的呀。对呀，就是，所以我们也是出于这个考虑，来建议大家真的。就是速溶和你冲一个挂耳包的时间 就其实一样 对等的情况下，那我们还是不要考虑速溶了。还有人说曼特宁的口味是不是酸度偏浓，他说有时候会在咖啡里边加一点柠檬汁儿。咖啡的花果香在烘焙研磨冲泡的过程当中都会保留吗？这也是精品咖啡的精品之处吗？ 其实 他好像分了三个问题，我总觉得 对， 一个 曼特宁的曼特宁的口味是酸味偏浓的吗？ 不浓，是酸味最低的了，应该说是 啊。所以为什么是因为听到宁这个字，觉得好像有点柠檬？ 对，因为一般我们就是说，如果不喜欢喝酸味口感的，我们都建议曼特宁。对，是 它是偏重，它是煮的味道是巧克力。所以它是那种非常重的款。 好，其实是曼特宁在酸度里面是偏低的， 对，它的果味不明显。 如果你喝到了偏酸的曼特宁的话，那说明没喝对或者是不好啊。好，这说于他自己冲咖啡的时候喜欢加柠檬汁儿，这个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吧。都感觉喜欢偏酸的口感， 对， 个人喜好吧，我觉得这个倒也没什么。 精品咖啡的精品之处是不是说咖啡的花果香在这个烘焙研磨冲泡的过程当中都保留下来了？ 是的， 是没错。 花果香。你可以再对照那个风味轮啊，把这个花果香更细致一下，它是真的有花香、果香， 真的有 啊，就可以细致 很多 很 多层。 对， 之前这位朋友还说，记得之前节目里面讲过，就是咖啡在餐后一小时喝比较合适。那是不是边吃饭边喝就不好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也看人，而且看你的需求。如果是说我们早餐为了提神什么的，其实我觉得没所谓。但是如果是说比如说午饭，因为早餐我们不会吃很多嘛，然后就连提神，而且加上时间也紧张，那就没事儿。如果是午餐，就本身你就吃很多，那你就等一等，等它充分消化之后再喝呗。这样其实对咖啡的，就也不会影响咖啡的口感以及它的营养成分，也不会对你的胃有伤害。 这个饭后一个小时喝，我记得我们当时是不是讲到这咖啡减肥的问题的时候？ 减肥 好像也 运动前一个小时， 运动前一个小时啊，这个。我们以前还讲过咖啡减肥的话题，很神奇吧？对，可以到听听 FM 上面去啊，这个 APP 上面去找一下，搜索乐享生活，找到我们的专辑就可以，看一下标题，能够找到以前我们说咖啡有瘦身效果的这个。而这个关于说我们到底餐前呀、餐后呀，你是不是要配餐来喝呀？这个确实跟你到底是早餐、午餐还是晚餐也有很大的关系。 对 对，就建议不要空腹喝就行， 纯空腹的时候不要喝。 所以早餐的时候我们也是配了很多的东西， 对， 不管是热狗、面包什么的，你都先让你胃里有一点东西了， 对对对， 你再配合着喝咖啡。 对对对，不建议说早上起来空腹就喝一杯黑咖啡，可能有人有这个习惯，但是这个确实比较伤胃，我觉得。 有这个习惯也不建议。 对，不太建议， 不建议把这个习惯保持下去。 对，而且你胃里面，就是如果你的这一餐的食物油的含量非常高，就是非常油的话，那你就不要喝咖啡了。肯定是对胃不好的。 这也是很伤胃的。 对对对， 不建议大家。那另外呢，我们要在尾巴上面讲一讲啊，最后一点时间了，讲一讲这个 挂耳包的冲泡的方法。 对，大家有什么神奇的冲法吗？ 我觉得我刚才已经说了很神奇了，就是直接把挂耳包当那个随身包一样，觉得好像、哎，怎么水没有没过去，我要把它浸在水里。 对，而且这样的小伙伴好像还不在少数。 那一定是没有认真的阅读。 嗯，对，它其实我 包装上面挂耳包 后面都 有 冲泡的 冲泡 图解，其实是。 所以传统的方法，挂耳包应该是把它挂在杯子上， 对，挂在杯子上， 然后注水就可以了。 然后要把上面撕开，你又注水，人家又没过 啊，撕开撕开。刚才看到有那个小伙伴说是剪开，其实不用，因为我们那个都是已经压好线的，只要拿手轻轻一撕就会很整齐的撕开。 对，就是强迫症患者也是可以 对 完成的，不用担心。 对 上面，而且它那个纸就是挂耳包，把咖啡粉包起来的那个纸，它本身也是很薄的，很软的，你不用担心干嘛非得剪， 它是一种特制的滤纸，所以其实那个袋子是一个专门的滤袋，所以其实它就跟我们的手冲咖啡用的滤纸的原理是一样的，它的粗细度啊都是经过严格的科学验证的，所以就是直接把它上面那个口撕开，非常薄嘛，就非常好撕，而且它本身有一个 open 的那个线，它上面会有一条黑线，上面写着 open， 你就把它撕开挂上，然后呢，再给大家讲精细一点啊，如果大家想喝的更精致一点的呢，那就先加一点点水，稍微闷蒸一下，因为它就是闷蒸的作用呢，就是为了让它迅速的升温，让咖啡粉迅速的升温，然后氧化。这样一个过程， 加一点点水，你指的是我在杯子里面先放点水， 不是在挂耳包上面，就是因为你是直接注水冲嘛、 哦， 但是你冲之前在挂耳包上面先加一点点水，把那个咖啡粉打湿， 然后再撕开， 不是，就撕开挂好了之后，第一步啊， 你不是本来就是要把它， 我们讲一下，用最后一点时间 敲黑板， 对对，敲黑板，第一件事把外袋打开，然后第二件事 把它挂上， 对，把挂耳包拿出来，然后把内袋上面 open 那条黑线撕开，然后把两个小耳朵揪开，挂在杯子上面，然后呢加一点点水在挂耳包上面，让粉都变湿，稍微有一点点渗滴水的时候那个状态，然后大概停留个半分钟到一分钟。这样让它的皂味儿散失掉，而且让它更好的，因为我们的粉就是都放在一起嘛，你让它更好的氧化，让它充分的氧化。 因为我一般就是打开然后就直接注水了。 对，这个是更精细一点的方法， 也可以，时间来不及的话也没问题。 对， 那你说让它稍稍的就是湿润一点点的这个时候，它有滴下去的水，这个部分的水不用管它， 这个没关系，这个就是原浆，不用管它。对，然后让咖啡粉的皂味儿再散一散，然后让它的香味儿再充分的氧化出来，然后再加水。 这个 会更香。 好，然后呢，挂耳包，因为你会知道说你，注一点水，它整个挂耳包它就满了嘛，然后这个水会慢慢的渗下去。 对对对。 可能你会需要注两到三次水。 对对对。 这一杯咖啡就成型了。 对。 然后最后我们再让挂耳包没在里面泡一小会儿。 对，尽量选一个那种宽口。但是矮一点的杯子，不要用马克杯。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的。我真的是好的会说话。 下次见吧。 好，拜拜。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俄罗斯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少熬夜，俄罗斯呢位于欧洲板块，对于处在亚洲的中国球迷来说，难免又要熬夜看球了。不过近期官方发布的赛事安排却让不少球迷十分欣慰，看球基本都在零点之前，部分比赛会放在凌晨两点进行。世界杯好出行，世界杯期间俄罗斯将实行免签政策，据了解，中国观众可凭借记载个人信息的实体或电子观众卡和门票，或者获取门票的证明免办签证入出境俄罗斯。世界杯一收藏，日前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权威发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正式开启了发售。本次发售打破以往只在当地国发行的惯例，在全球多个国家同时开启，中国地区已正式引进。那么有关这套藏品的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发售中心的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这套2018世界杯纪念币还是非常的陌生，首先请您来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2018世界杯呢不仅是第一次在俄罗斯举办，也是第一次在东欧国家举办，那么它的历史意义呢是非常深远的，所以这次举办国俄罗斯也是非常的重视，因此呢是一次性的推出了三枚纪念币的组合。